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二回，出了居住的空明居，经过前院与后院之间的垂花门，沿着抄手游廊往西，一路走到尽头，便是谢之真所住的院子了。短短的一段路，谢之方却觉得长到他无法忍受的地步，一路急奔，几乎要跑出残影。走到廊下掀开绘着重瓣莲花的竹帘时，站在大门处值守的仆妇仍未反应过来，额头因为奔跑以及暑热渗出密密的汗。谢之方一脚迈进屋子，不见凉快，倒像是跳进蒸笼了一般。他横眉怒目，冲迎上来的丫鬟琵琶斥道： 怎么热成这样？不晓得去找李嬷嬷领冰块吗？啊！ 琵琶被他这丝毫不加遮掩的怒气吓了一跳，连忙解释： 少爷，我们这两日已经过去催了好几趟，可李嬷嬷说府里的冰块剩得不多了，余下的那些却得紧着老爷和少爷那边，只能暂且委屈小姐。 用完了不会再去买吗？我竟不知我们谢家什么时候穷酸到了这等地步。 谢之方气得毛发耸立，五指紧握成拳。生母早逝，父亲又偏爱董姨娘，这么多年来一直未娶。女人得了宠爱，大多是要恃宠而骄的，董姨娘自然也不能免俗。这位李嬷嬷是董姨娘身边的第一拥趸，因着极善逢迎拍马，得了掌管府中上下吃穿用度的美差，眼皮子极浅，平日里欺上瞒下，中饱私囊，弄得谢家是乌烟瘴气。不过他胆子再大，到底不敢触他这个抵死的眉头。谢之方在府中时衣着吃食无一不精，故此并未在意过这等细枝末节。他竟不知这阿扎人背地竟是这样苛待姐姐的。一只七霜赛雪的皓腕掀开水晶帘，穿着茶绿色绣花草纹样纱衣、同色素面百褶裙的少女露出半张雪白的面孔，笑道： 阿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 原本怒发冲冠的少年立刻便换了副乖巧模样，急急忙忙奔过去扯住谢之真的袖子。 姐姐。 能看到他还活生生地立在眼前，谢之方觉得哪怕让自己再死一万次也是值得的。谢之真比他大了三岁有余，此时已经显露出女儿家的风流情态，美目流盼，暗藏华光，简直令人挪不开眼。此刻他笑着抽开了手，指尖轻点他的额头： 都多大了还撒娇，大晌午的不好好睡觉，你跑来后院做什么？ 谢之方舔着脸跟进闺房里，闻到一股熟悉的瓜果香气，甜丝丝，温润润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姐姐是不喜欢用香的，室内的陈设也极简，却显得落落大方。她滚进鹅黄色纱幔裹围成的拔布床里，做出一副顽劣模样： 姐姐，我做了个噩梦，梦见你不要我了，吓得要命，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。 姐姐怎么会不要你呢？ 谢之真取了一把竹柄绣花叠扇，坐在他身旁，有一下没一下地给他扇着。 时辰还早，你在姐姐这儿再睡会子吧。 一阵阵凉风送来，混着他身上微弱的香气，令谢之方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安心。他将头偏向床内侧，眼角悄悄流下一滴眼泪。这一世他必定不会再重蹈覆辙，什么太子、三皇子、六皇子，什么王图霸业、高官厚禄，哪里比得上活着重要啊？他和姐姐都得好好活着，远离是非，才能平平安安长命百岁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迷茫地睁开眼睛，眨了眨双目，又困倦地合上。 太累了，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这么累。一只柔软的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只听谢之真吩咐道： 琵琶，去端碗酸梅汤过来。 谢之芳再度睁了眼，看向眼前雪肤花貌的少女，声音微哑： 姐姐。 前世里，姐姐这无微不至的关心，她只觉得啰嗦，从未细细体会过。如今换了一种心境，始觉自己错过的到底是怎样珍贵的心意。 阿唐，该起身了。 谢之真这才搁下扇子，稍稍活动了一下酸痛难忍的手腕。 绅士开课对吧？起来洗把脸，赶紧过去，不要让先生等太久了。 谢之芳应了一声，翻坐起来，接过琵琶递过的盛在白瓷碗里的酸梅汤，一饮而尽。酸酸甜甜的，还混了些薄荷的清凉，令人暑热顿消。谢之芳意犹未尽道： 再来一碗。 谢之真止住了琵琶，劝道： 哎，到底是在井水里冰过的，仔细喝多了胃疼。 要是换做以前，谢之芳必定要不管不顾地发一通脾气的。可是出乎意料的，这次他竟然肯听话，顺从地道： 姐姐不许多喝，我不喝就是了。 简直是乖得不像话，哪有一点从前混世魔王的样子。琵琶和一旁势力的青梅齐齐一愣，谢之芳已经穿好鞋履走了出去，留下一句话： 姐姐，我下课了就过来，你等我一起用晚饭。 弟弟肯亲近自己，自然是千好万好的。谢之真一路送到门外，直到人影看不见了，这才回房不提。父亲谢涛乃是翰林院大学士，为了培养谢之芳这个嫡子，特地请了已经告老的周崇周老先生亲自教授课业。周老先生自然是学富五车，只是授课形式极为枯燥，满口的知乎者也，动辄引经据典，掌握着催人入睡的独家秘方。谢之芳以手托腮，神游天外，然而到底肚子里装了潜意识的经纶事物，周先生提问的问题倒也都能答得上来。好不容易熬到下课，他冲先生鞠了一躬，倒把老爷子惊了个够呛，忍不住疑心这小子是不是又藏了什么坏水，准备折腾出些幺蛾子来。无他，实在是谢之芳平日里顽劣惯了，突然正经起来，由不得人不犯嘀咕。回到流光院，厨娘们正在往桌子上摆饭，一看菜色，谢之芳又火了。一道酱黄瓜，一道鸡汁煮干丝，两小碗红豆粥，唯一的硬菜是一道香气扑鼻的八宝鸭。性情活泼的青梅小声道： 就这还是小姐怕少爷受委屈，掏了提几银子让厨娘们加的。 琵琶拽了拽她的衣袖，使了个不赞同的眼色。青梅撇撇嘴，到底是住了口。堂堂翰林学士家的大小姐，纵非亲生，也是忠勇烈士的遗孤，竟然吃得比下人还要不如。谢之芳抬脚欲把饭桌踹翻，想了一想，竟然又按了下来，一屁股坐到桌前，端起那红豆粥就喝。谢之真端着一盒他最爱吃的盐津桃干，见他吃得欢快，笑道： 洗过手了没有？怎么这样着急啊？ 谢之芳将粥一饮而尽，大大咧咧抹了把嘴角，道： 青梅，去把灶上管事的叫过来，就说也有东西要赏的。 青梅脆生生的应了，先连出去。谢之真似有所觉，安抚道： 阿唐，你顾好你自己的课业，不必为姐姐烦心，只要你好，姐姐就好。 姐姐说的是，你且放心，我自有计较。 不多时， 一个肥头大耳的厨娘急匆匆赶来，点头哈腰。 少爷，小的不知您今儿个在大小姐这儿用饭，多有怠慢，求少爷您大人有大量，莫与小的计较。 没有的事儿。 说着他指了指桌上的八宝鸭， 这道菜味道极好。怎么，青梅没把话说清楚吗？本少爷喊你过来是要赏你。 厨娘偷偷屈了一眼，暗想应当是大小姐脸皮薄，不好意思说这道菜是她花钱加的，不由大大的松了口气。她舔着脸道， 小的做这些都是应当应分的，多谢少爷体恤，不知少爷是要赏小的什么呀？ 谢之芳猝然起身，撩起衣袍就踹了过去，稚嫩的脸上是与他年龄不相符的狠戾之色。 也赏你一记窝心脚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